就去年四月就缅甸军方发动政变夺权之后的局势召开特别会议，达成五点共识，包括各方应该立即停止暴力，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展开建设性对话，寻求有利于人民和平解决问题的方法等。缅甸军方领袖当时亦都对有关共识作出承诺。东盟峰会和系列会议将会在下个月举行，柬埔寨外交部将邀请敏昂来与落实五点共识的进展联系起来。发言人说，已经邀请缅甸军政府提名一名非政治代表代为出席会议。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但系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087点，升1008点，总成交金额1054亿6000几万。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84.2升6.5毫半，腾讯控股279蚊升15.2，盈富基金18.73升1.02，美团174.9升13.2，友邦保险70.2升4.8毫半。恒生中国企业63.02是升3.78，京东集团213蚊升19.6，中国平安41.1升3.6，比亚迪股份209.8升17.8，港交所284.8升18.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5，英镑8.96，瑞士法郎8.004，澳元5.087，加元5.783，新西兰元4.502，欧元7.807。每百日元对港元5.43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日经平均指数报27120点，升128点。港金报16020蚊，系升4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39美元，卖出171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通去南地交汇处嘅支路系全线封闭，车辆系需要改道行驶咯。而家龙尾系去到海景花园，而黄珠路去屯门公路都系有啲车龙架，排到去接近龙日村。因为呢一宗意外啦，九巴路线63号 X、68号 A 同埋港铁巴士路线 K54号都系需要改道行驶。另外喺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嘅落桥位啦有交通意外，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重复一次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嘅落桥位有交通意外，车龙系塞到去太子道东近御港。港湾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之内，慢线落湾仔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暂时车龙排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染布房街车多繁忙，龙尾窝打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去到芜湖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最后揸车嘅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6:07，听朝日出时间早上嘅6:1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十月五号嘅骚动音乐啊！ 咁啊，今日咧，我哋骚动音乐咧犀利啦， 有嘉宾劲啊！ 六点钟我哋将会有苏丽珊嘅访问， 冇错，有佢嘅第一拍台作品《年轻的仕头婆》啦， 冇错。咁啊，到底由呢一个演员嘅身份转轨道成为一个歌手啦，咁佢嗰个初体验系点样样咧？我哋转头六点钟就会听到苏丽珊同我哋嘅分享啦。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咧就系、是、关于生日呢一件事。即系唔系讲紧自己嘅，而系帮朋友庆生呢一件事。我觉得咧，以前细个咧，我唔知道你读书时期会唔会咧，系好睇重、好睇重帮朋友庆祝生日嘅。即系你会嗰阵时，我系会玩到即系又系嗰啲咧，即系求婚式嘅庆生啦，即系要好有惊喜嗰啲啦。即系有啲身边好好嘅朋友生日嘅时候咧，就会约晒成班佢身边熟悉嘅朋友或者同学仔咁样。咁然后咧就会约定喺一个地方，可能嗰阵时最兴就 K 房咁样先算啦。咁然后就大家扮冇嘢，跟住然后咧就全世界喺嗰个 K 房度匿埋准备，跟住然后主角到场就哇生日快乐咁嗰啲嘢啦。即系以前好中意做呢啲嘅，即系可能即系嗰阵时细个啦，青春啦系嘛，而家唔青春啊嘛，咁啊少啲做呢啲嘢啦。因为同埋咧嗰阵时，我觉得有一样嘢好就系、是、啲朋友咧系好俾面嘅，佢知道你做呢样嘢。 我以为你俾面出席添。 唔係 俾面俾反應， 俾面出席呢、這個即係顧之言啦、啊，即係同埋嗰陣時好老實講，咁你啲休閒活動都係呢啲嘅啫。你除咗平時翻學，咁大家都翻學之餘好苦悶，咁放假都係出席呢啲聚會噶啦。嗰陣時可以去得邊啦？即係不外乎係唱 K 啊、溜冰啊、睇戲啊，係啦，係呢啲消閒活動。咁所以你要約嗰個人咧。其實就唔難嘅，係、難在你點樣唔好俾佢識穿嘅啫。咁但係我覺得呢、這個世界有一樣嘢好好，就係、是、大家都好有自知之明嘅。尤其嗰啲生日主角咧，佢哋好多時候咧都係會知道你幫佢慶生，但係佢又要扮唔知喎。嗱、這個講技巧啦，即係呢個係。佢要扮到好信以为真，好 surprise 嗰下，然后佢又要说服到现场帮佢庆生嘅人， 系 觉得哇系、哦，我真系呃到佢咁、哦、样，呢、这、一个咧就非常之讲究。 O K， 咁嗰阵时身边嘅朋友大概大部分都系咁样嘅，即系都系呃得到嘅咁样。去到近年咧，我发现。唔知道大家系咪开始年纪大啊？开始唔演啊？ 系， 即系嗰个戏唔俾啦。即一约点啊？想帮我庆生系嘛？你讲咯，边度啊？我 book 台咁搞掂。 系咪？大家都知道，大家都系演啊嗰嘢。 系啦， 即系你细个嘅时候，即系 K 房真系好好嘅，因为首先你喺嗰度唱歌啦， 系啊， 跟住你可以消磨好长嘅时间啦，即系唔会你譬如睇戏咁，你冇得倾偈，你唱 K 可以，同埋你啲人可以出出入入啦， 系， 同埋你可以令到个主角好 focus 嘅一件事就系要佢唱歌啦。 冇错冇错，咁你就可以有好多人咧，走咗出房又唔系好觉，跟住去攞蛋糕佢又唔知咁样啊嘛。我、出去，即系尤其嗰阵时最好就系嗰啲叫做咩自助餐。啊！嗰啲 K 鋪飛啊，咁你啲 K 鋪飛出出入入，啲人行嚟行去咁，好合理啊，係嘛？所以即係愛嚟做一個叫做慶生嘅活動係一流嘅， 非常好嘅。 係啦，不過可惜真係而家真係買少見少呢樣嘢。即係我諗而家可能再年輕一輩已經唔興啦，即係可能已經係去緊嗰啲叫做 我諗都有 party room 咁樣。 party room 都因為 party room 除咗唱 K 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嘛。 係啊，但係你即係唔同嘅，始終咧你 party room 嗰、那個嗰、那個地方冇咁大啊！你有好多嘢好難收埋埋，即係你攞個蛋糕都特別割眼。 你又要早過嗰個人出嚟，因為個雪櫃裏面 係啦係啦係啦，即係同埋你要同現場嗰啲員工夾又係有啲難嘅。即係你以前打個電話就搞掂㗎啦嘛，即係 K 房咪有部嗰啲內線電話㗎嘛，你打出去細細聲，即係咁嘈都聽唔到㗎啦。K 房餅 白。我去個廁所，跟住你又出嚟同我唔該，我想攞個蛋糕啊。 個蛋糕幾多號房？個蛋糕攞得入嚟啦，唔該幫我切。埋啊，咁搞掂噶啦嘛，系咪先？跟住然后即刻又哇，即刻嗰个房自己起生日歌几好气氛啦，系咪先？而家系冇噶啦，同埋咧，我有个朋友好衰，点解我突然今日会讲呢个话题咧？话说有一个好朋友最近生日，咁啊，咁而家你都知道，即系都。年紀大啦，好少去嗰啲唱 K 嘅活動啦，咁啊，好似叫做正式啲咁樣，同佢去餐廳坐低食飯，咁然後就慶祝生日咁樣。 咁啊，嗰間餐廳又好犀利喎，真係幫好多人慶祝生日嘅喎，同一晚都，即係我哋預早即係同啲朋友book咗台，咁攞咗啲蛋糕去就擺低啦，咁然後咧就 攞錯蛋糕， 唔係冇攞錯蛋糕嘅，但係咧喺席間嘅時候咧。就間唔中食食下飯就響生日歌，即係佢係嗰啲咧有人慶祝生日，佢就會喺個餐廳入邊慶起生日歌係啦嗰啲嚟嘅。咁然後咧第一次響我個心虛啦，喂我未嗌喎，未 Q 導演未 Q 未 Q 演員埋位喎，喂咁樣啦。咁但係哦原來隔離台咁，跟住然後個心定一定，咁去到第二三次習慣啦，開始知唉唔係自己冇事冇事咁樣。咁一路咧。嗰、那個生日嘅朋友咧，佢都好不以為意嘅。我諗可能佢個心入邊 有諗過，又會唔會嘅？ 會唔會係我咧？會唔會係我咧？ 咁咁多嘢都未到喎、啊。 係啦，跟住佢又扮到好似冇嘢咁樣啦。跟住然後去到即係狼來了嘅故事啊，去到第四次，真係到我哋響嘅時候咧，一響佢自己已經唱埋一份啦。點啊？幫我慶生啊嘛！哎，等咗好耐啦，嚟啦咁樣。 點知呢個係真嘅？ 係啦，真係真嘅咁樣。咁跟住，我覺得，唉，而家咧要去同啲朋友做一啲叫做好突擊啦、好驚喜嘅生日啦。我發現係一個挑戰嚟嘅，真係唔容易。即係嗰個場地好重要啦，加上而家到呢個大家都唔演戲嘅年紀咧， 同埋大家都知道咧，如果要演嘅话咧，那个台戏系点样做嘅？即系通常食到咁上下，跟住无端端咧就会有啲人唔见咗，跟住咧就会在场剩翻低嘅人咧就会做啲好唔自然嘅嘢，喺度拖时间， 即系可能讲埋啲不着边际啊，大家好似夹硬要揾啲讲完讲嚟讲去又再讲啊咁嗰啲， 系啦，或者明明要去可能想去厕所啊，或者埋单嗰啲咧死都拖住唔去住嘅。 唔系最渣咧，我见到有个朋友咧行出去扮话哎呀我女朋友打俾我听个电话先，跟住行开去听电话啦，跟住转个角就见到佢就走埋去同个经理讲嘢咯。 哦，原来经理就系佢女朋友啦。 唔系，我心谂喂你演戏演全套啊，仲望到你噶咁样。咁但系我反而好欣赏一样嘢就系咧，既然大家都开始唔演，包括呢一个生日嘅主角都唔演呢场戏嘅时候咧，那个生日主角而家好好噶，佢会自己喺食饭之前。就会讲定我今年想食咩蛋糕，咁就唔使谂买咩蛋糕。 系因为咧，你又要搞嗰啲嘢，其实大家每一次都系咁样。因为譬如你嗰班 friend 有五个人啦，你会发现咧，每一个人生日咧，其实都系经历同样嘅嘢。即系上次我帮人庆祝，咁今次同我庆祝嘅时候，我咪知道你啲套路咯。 系啊， 其实大家都知嘅。咁但系大家都会好中意做呢啲嘢。 系 咁咧，所以我觉得被庆祝者咧。你係有被慶祝嘅禮儀嘅， 啱，我同意，我絕對同意。 舉個例係咩咧？我記得啱啱上年生日，去個 friend 屋企，五個男仔咁啦，咁啊喺度打牌，咁跟住我嗰日就冇得，即係過咗十二點之後咧，我就要走噶啦咁。咁我正日生日，咁佢哋都知嘅應該。咁你就覺得係男仔之家咧就？唔知佢哋會唔會做呢件事啦，咁又係有冇啊，算冇所謂啦。跟住好衰唔衰咧，中間喺個 friend 屋企啊嘛，因為咁我攞嘢飲，打喺個雪櫃，嘣成個蛋糕喺面前，跟住咁你知道咗啦。 跟住你就要扮唔知係嘛？ 係啦，扮唔知啦。跟住之後就嗰時仲食緊嘢嘅，中途嚟嘅啫。咁跟住就坐低打牌，咁見時間差唔多走啦咁。咁因為我跟住唔知約咗人定點，咁我就準備走。咁佢哋都已經話叫住我唔好走先啦。 咁你想走嗰陣除？ 同埋因為咧，佢間屋咧個廳同埋個廚房嘅開放式廚房嗰、那個，佢啲細即係好細嗰啲新嘅單位，基本上咧你一門口一入左手邊就係個雪櫃埋牆 嗰 啲， 係 啦。跟住個雪櫃向前行就已經係打牌食飯嗰個位啦， 一眼望曬， 一眼望曬，所以冇可能係打緊牌嘅時候佢可以去到嗰度準備任何嘢。 明 咁咧？你就計啦，我就差唔多要走啦，你哋又未行動啦，咁於是乎點算呢？ 係 咁啊，當然嗱，都係嗰句，識咗咁多年兄弟咧，我係好開心嘅，因為你識咗咁多年啦，大家男人老狗三十幾歲，你都仲願意搞啲咁 係冧嘅， 係冧豬嘅， 係冧嘅。 於是乎點呢？入廁所 係， 我去個廁所先。差唔多夠鐘啦，我係去廁所先嘅。 去一去洗手間，跟住出嚟差唔多要。 跟住去入去屙尿，屙完尿之後聽到出面仲未搞掂。 哇！好渣啊喂！ 跟住之後，我就唔衝廁紙，喺度等，然後聽， 你點樣可以聽到佢哋 ready 咧？ 你聽到佢哋講嘢噶嘛？啲門又唔隔聲噶，即係佢喺度傳嚟傳去，即係嗰啲咧話咁大個人咁啊，插支蠟燭唔識插咁樣，即係嗰啲咧。 火機咧，邊個有火機啊？ 係咁大屋都冇火機，攞蠟燭嚟，咪攞火柴嚟，即係類似嗰啲咁。你聽到佢哋搞掂曬啦，咁樣。跟住先揿冲刺嗰个掣，跟住先洗手， 就出去完成埋呢个完美嘅剧本。 跟住之后就哇，出到嚟就哇，多谢我，咁系啊，咁即系你都要作为一个避险，大家都系 friend 咧，有啲嘢你要识得去做嘅， 大家开开心心咁样咯。 系啦，你俾佢完成到佢想准备嘅 surprise， 你又可以食到个蛋糕，你又接受到朋友嘅祝福。有阵时做人呢是我本身话做人唔需要太聪明，但应该要修正。做人系需要聪明，但点样表现你嘅聪明呢系另一件事。有一种人嘅聪明呢就真系以为自己 好叻 叻唔切，就想冲出嚟要话我睇穿你啦。呢种系一种聪明。而真正嘅聪明，我觉得系你能够可以满足晒大家，睇晒成盘嘢，然之后去作出合适嘅表现。就好似小弟咁， 哇，好嘢啊！原来你兜咁大个圈，你就系去赞自己聪明。不过系嘅，我都认同嘅，即系识做一个人，识做啦，识睇呢个环境嘅气氛啦，识得阅读空气。我哋成日而家好兴话，识得阅读空气系非常之重要的一件事情嚟嘅。咁啊，喂，波成 咩啊？ 咁嘅，我都以系天秤座啊。 诶，几多月过咗啦？系咪？ 未， 几月几号啊？ 十月咯， 十月几号啊？ 唔话你知啊，有心你自己。 但系 Vicky 冇你，系咪？我 search 唔到 Vicky 个彭嘉宾， 系咩？ 你老婆都可能仲揾到你，真系揾唔到。 有心会知噶啦， 系咩？攞你身份证出嚟啊！ 你自己偷我嗰个银包睇啦。 即系今时今日咧，即系出咗嚟做嘢之后，嗰啲好朋友啊。难得约食饭已经好难啦，咁忙都仲肯同你搞咁多嘢庆祝咧，系值得开心嘅。 听过有啊，石山街嘅派台歌 Happy Song。 喂，我觉得正、啊，有一样嘢就系咧，以往咧庆生咧都系用 Happy Birthday to You 啦。咁其實都好似有時唱得多都冇乜誠意，同埋好似好唔潮啊嘛。 係可以唱呢首。 我覺得下次真係可以考慮唱呢首，同埋即係 生日嘅時候唱呢首咯。 開心、啊。 世界太忙太機械。 你唱得好好聽啊，可唔可以叫石山街嚟唱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3318宗系本地感染，再多10名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81人死亡。四間安老院舍和兩間殘疾人士院舍出現感染個案，共涉及7名院友，有20名院友列為密切接觸者。過去的星期六、星期日和今日上午，有644間學校共呈報1147宗陽性個案，涉及977名學生和170名教職員，有16間學校共17個班別要暫停面授課7日。医管局听日起分阶段在各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为合资格人士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计划分三个阶段，首阶段会为合资格的公立医院和门诊诊所病人接种，合资格的病人可以到医管局辖下各公立医院、专科和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季节性流感疫苗。第二阶段的注射计划今个月24号展开，普通科门诊诊所会为居住在社区的65岁或以上长者接种疫苗。第三阶段的注射计划今个月31号展开，由有关政府部门转介的从事饲养和屠宰家禽或猪只行业的人士，亦都可以到选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接种。局方話，根據衛生防護中心建議，新冠病毒疫苗可與包括季節性流感疫苗在內的其他疫苗同時接種。俄羅斯總統普京正式簽署命令，批准頓涅茨克等四個地區各自作為聯邦主體加入俄羅斯的條約。四區入俄條約的法律程序至此全部完成，條約自公布當日起生效。乌克兰东部由亲俄力量控制的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地区，以及俄罗斯出兵之后在乌克兰南部控制的克尔松和扎波罗热地区，上个月下旬举行入俄公投，有关当局通报四地居民都高票支持加入俄罗斯。俄罗斯国家杜马和联邦委员会较早时已经先后通过接纳四地加入俄罗斯联邦的条约和宪法草案。俄罗斯并未全面控制四地之中任何一地，克里姆林宫亦都说暂时未决定并入领土的边界。乌克兰和西方盟友不承认公投结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在国际社会承认的边界内，乌克兰领土不可分割和不可侵犯，国家主权覆盖整个领土。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到日前发生人踩人惨剧的东爪哇马朗市足球场视察，认为主要问题是球场上锁和观众席太过倾斜。他又到当地医院探望伤者，下令审查全国足球场，找出导致事故的根源，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佐科维多多说，昨日与国际足协主席恩芬天奴通电话，对方说如有需要，国际足协愿意就协助印尼改善足球管理。东爪哇一场足球联赛日前爆发球迷骚乱，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触发人踩人，造成至少130人死亡，包括多名儿童，是在历来最严重的球场灾难之一。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但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事故仲系处理紧，而家通往南地交汇处嘅支路全线仍然系封闭噶，一带交通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去扫管笏，亦都影响到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龙尾去到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而家车辆沿住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前往南地一带系需要改经青田交汇处或者系元朗公路近洪水桥出口。九巴路线63X、68A 同埋港铁巴士路线 K54 咧，都系需要改道行驶。揸车嘅朋友经过，请留意翻现场嘅改道指示，同埋保持忍让同埋小心啦。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因为有意外，而家通往南地交汇处嘅支路全线仍然系封闭，车龙分别排到去屯门公路近扫管笏，同埋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至于较早前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圣德勒萨医院落桥位嘅意外就已经清一场。车龙嘅大消散，而家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近蒲岗村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嘅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区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公主道桥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嘅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九龙，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黑暗的世界里面不是黑吃黑， 你们想想，如果你们现在杀了我，他们都会杀了你们面口的，是不是？ 就是鬼打鬼， 我有请过他，他出多少钱我相配俾你哋。 国剧夜场，孙红雷、张艺兴、江疏影主演《扫黑风暴》，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你系三倍啊？5倍、10倍得啦啩？ 我系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俾小朋友最好嘅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嘅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咗新冠，绝对唔系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咗针，唔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 政商各界积极融合大湾区嘅发展。 盘点25年，今集请嚟粤港澳大湾区发展专员袁文忠。 特区政府唔系希望啲青少年去单打独斗，系希望有人带住佢哋去到内地嘅创新创业基地嗰度咧发展。我哋推出嘅创业体验计划咧，都系用呢个基础嚟到讲嘅。 盘点25年， 主持黄永、杨文睿、洪以敏。 星期三晚上7:30，港台电视31。 收到，音乐。 唱着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手动，仰望，随着拍子节奏唱着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多成是童年回忆啊。 啱啊，斌神，无论听到佢把声，见到佢个样，定系听首歌，啲回忆都翻晒嚟啊！ 这地球这夜留别战斗，风暴来火龙来别要走，不舍弃留原地，总会有契机。丧眼的跌低，丧侮辱跌低，系笑面对灯。不必轻易发火，能沉住气，但我坚守初衷，算是真正变大哥。原队友互相心照开窍，集合高招再击退对方一个二个，求储备能源，飞机练完战如怪魔，于是又叫运气失去，连亦叫力气减退，还望有士气不断如水。找数不尽借口，从无面对万事得得失失，最后只教我内疚。现实用梦想打破窗，我想他颠倒便只妥协的扯之欲求。形势在害人，最大坏人先若太久，以为暗再没法补救，成败也没法追究，承诺我绝对不再逃走。我要给你为调戏，求鞋然后也得看，即使痛楚明白我为何。风暴来火浪来别要走，躲不过同性受苦之旅挽走，自错大到底令我不设计，令我学到耐性 聽到歐操嗰段琴係咪好熟悉啊？聽到鄭伊健嘅新歌《如怪魔》，識得變大個，亦都係《深宵閃避球》呢套電影嘅主題曲啦，亦都圓咗導演一個兒時嘅夢想。 每次慰問你也藍了雙臂， 看似作回应也欠加情，我却与自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似不识，冷雨冷言你背弃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力。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沉埋了命。只有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都高兴。如果终于一一看清，曾卖了名字的伤害，才换残酷的伤害。 相信我一个上一课的话，每一个前度都可以是你要击败的怪魔。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无人制酒那会焦躁，走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呷醋，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其实还好。人人 错，放过你我才能度过。过去即使多么快乐，现在亦难像旧日过。谁期望如错？无情人。 之后有呢首啊，安俊豪嘅新派头歌叫做《还好没有你在》。除了感情疑难会令你长大之外呢，今时今日的大家应该对于离别这一样东西都会有很深的感受。 天一光，当你在无方走得当匆忙，行来请讲一声近况，这解释请继续安放彼此的相望，无事不准偷看，流连于街中。你话过，在两边平白才好当。你从一贯善忘，就算遗下我。纷争的狂象，再多说话，留待一天呼吸正常，谈笑之间。 轨迹方向不变样，强硬过看我们原是脆弱， 就因为身边的朋友移民了，没得再回来香港见面，而引起他写的歌。听我 Des 余宗尧的派台作品《平衡线上》。都遇到自己的怪魔，就是自己的心魔，经历了上年之后过渡到来到今年，亦都出新歌 Claudia 的《星光一眼可寻》。

伸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So don't young on， 随着拍子节奏伸进我的躯壳。Turn on the radio， 打开我的天空，把我心里的烦恼全部一扫而空。Yeah yeah yeah。 波城今日呢位嘉宾由一位演员转一转轨道成为一个歌手，唔知道佢适唔适应呢？ 我估佢冇问题嘅，而且呢一句都系一个祝愿嚟嘅，听住咯。苏花苏丽珊， 哇！好明显你一阵谂住劈头第一句就问你点啊呢排？ 欢迎我哋松音乐今日嘉宾有苏丽珊嘅，你好啊 ，Hello， Cecilia 你好。 我想问第一个问题啊， 系 你估记唔记得我哋食紧咩字啊？呢句 so far so good， 系啊， 真系嘅。我要讲一样嘢就系、是、好，我好彩佢明咋，我几担心头先隔篱宣传人员皱晒眉头咁，我心 乜嘢啊 咁难明咩？我呢一个我觉得好杰出噶呢一句，我觉得佢哋仲皱紧个眉头。OK， 佢哋而家明咗之后觉得乜嘢啊？你两个咁啊？ 明讲完之后仲唔明佢？ 因为本身咧我都有谂嘅，即系食翻中文字苏字或者个山字头美食咧。都有諗法，但係覺得咦，好似諗到呢一個比較叫得意少少嘅玩法咧，咁就試一下啦，大家後生仔。 因為本身我哋都諗過其他可能用山字嚟創作，咁覺得好似有啲。即係我哋寫出嚟嗰啲有啲老土，咁第一次認識新朋友，我哋冇理由將啲咁嘅行貨交出去啊，咁都要俾誠意啊，咁我哋又懶係創新咁樣食咗個音做呢個蘇花蘇麗珊啊。 但我想講寫啲字好靚喎，寫得你哋寫㗎？ 我哋監製寫㗎。 哦哦，係 啊， 好靚。 同埋英文字佢特登用咗嗰啲顏色就襯翻而家即係新歌嗰啲字體嗰啲色 colourful 啲嗰啲咧。 冇錯， 係因為佢寫英文字就會。啲顏色就會唔同，中文字就純黑色咁樣咯。係啊，咁就希望你中意呢一卷嘅禮物啦。 多謝。 係啊，咁而再加上即係除咗食字之外 ，so far so good 呢一樣都係即係通常都形容就有啲人問啊，你最近點啊 ？OK 啊，幾好啊 ，so far so good 啊咁樣。咁、所以呢一個套用翻你身上啊，好似頭先個聲帶都係會問你。最近點啊？入咗行做咗歌手一段時間， 好硬啊！ 係咁噶啦，呢度 係 啦。 我係好驚人哋問我你好嗎呢個問題，我係會唔識得點樣答咯。因為咁你又即係你好少嘅狀態係好啊，好好啊咁樣。咁但係你又唔會同人講話唔好啊咁樣。跟住我就會覺得啊死啦，我唔知點樣答好咯。 通常就話幾好啊咁樣樣。 OK 啦，咁咯。 都係咁啦，嗰啲係。 係啊，但我覺得最近的生活是忙碌，但是又很充實的。我覺得是因為呢之前就是一路都是只是做演員咁樣啦。咁其實演員是有很多空閒的時間的，因為即係好好彩，如果你一年可以接到兩三套戲，其實已經好多啦嘛。 係啊。 但係其實你兩三套戲拍的日子都不算是很多的，即最多可能幾個禮拜咁樣。因為我不知道你哋知唔知拍一套戲，其實香港即係好港產嘅港產片啊，冇乜 budget 嗰種啦，咁係十零組嘅啫 ，OK， 即係十零日咁樣一套戲喎，但係仲要 搞掂啦， 係啊，但係仲要如果你唔係 main cast 嘅話咧，咁你都唔會有咁多日數咯，咁所以其實你計翻開，哦，其實做一個演員係相當之得閒嘅， 係， 咁但係我覺得做歌手個生活就會忙碌好多咯， 因為係由呢、這個今年 plan 做幾多首歌啦，做啲咩嘢歌先啦，形象上係點樣啦，到好多可能一啲真係創作嗰度想表達嘅 message 啊，到拍嘢啊，到宣傳啊，所有嘢都要參與嘅時候，嗰、那個生活節奏就唔同咗好多啦。 係啊，係啊。 咁但係即係嗱，我就咁罩耳聽落去啊，我覺得好似即係由一個演員 變成一個歌手的時候，深烤是多多少少會在體力上應付是要多了的時候，會不會覺得哇是不是不應該咁揀啊，我仲要咁辛苦呢咁樣呢、 我覺得還好嘅，因為我自己都其實我係鍾意忙嘅，反而呢、如果我好得閒嘅話，我就會覺得、我唔知道做咩好啊，同埋我會覺得、我好似又嘥咗一日添咁樣囉。咁所以我幾享受呢個忙碌嘅生活嘅，真嘅。同埋因為真係開始去學習去做歌手啦，咁變咗我自己係好想擺多啲自己嘅一啲元素落去我嘅作品入面嘅，咁所以即係一方面我都要即係我好努力咁學緊呢個吉他同埋啲樂理啊，咁樣咁想即係作多啲歌啊，咁同埋都可以有自己嘅作品出嚟咯。 OK， 咁啊，但係有冇話其實當初第一下係點樣會開始發展出諗起不如都可以喺歌手或者音樂呢個路向上發展下，係自己突然有呢個念頭生出嚟，定還是可能身邊有啲朋友都 suggest 過啊，其實你都唱得幾好啊，都可以試下喎咁樣。 我有好多時聽到呢啲聲音咧，我都會覺得係即係佢哋真係講下，係啦，客套嚟嘅啫，咁樣即係唔好信咁多。咁但係真係點解有呢個念頭，係因為我幾年前啦拍咗一套戲啦，咁入面有個角色我好中意個角色嘅，嗰、那個角色就係其實係一個好講話佢其實好執着嘅，因為佢爸爸死咗，咁佢就點都一定想揾翻佢爸爸嘅亡魂翻嚟咁樣，咁就試咗好多古靈精怪嘅方法，咁總之去到最後咧就係、大家就叫佢你應該要放低呢一個執着，咁你先至可以即係嗰、那個獲得即係一個心靈上嘅自由咁樣之類啦，咁然後我就好中意佢呢一個即呢一句啊，咁所以我就将呢一样嘢摆突然之间嗰日係好想记录返呢一个角色嘅心情，因为有阵时我觉得拍完一套戏之后呢，我觉得有啲空虚㗎，即係好似你係啊，你进入咗嗰个角色嘅生活，然之后突然之间刹车，咁跟住你就同呢个角色讲拜拜，咁所以我就想做啲嘢去记录佢咁样，咁就突然之间唔知点解嗰日就好想用一啲旋律去记录呢一个角色嘅心情咯。 但以前未试过咁样嘅， 未试过，即系可能我有好多时都系会写下日记啊咁样，咁但系我嗰日就不如我试下用音乐啦，而又真系咁嗰阵我就未。未學吉他啊，剩啊咁樣，咁所以我就叫側邊啲 friend 咧識彈樂器，我哋可唔可以幫我配翻啲歌落去啊？ 即哼完之後就俾佢， 係啦，真係好破碎咁樣嘅。咁之後佢配翻歌之後就哇，佢將成件事昇華咗啦。咁然後我就覺得唔得啦，咁我都要學先得啦咁樣。咁然後慢慢就會覺得啊，呢件事我覺得好有滿足感啊，同埋好開心咯，係啊！我唔識得形容嗰一種滿足啊。 係，係咪會唔會因為嗰一樣嘢係自己發自內心好想做好，表達到自己嘅諗法，即係同你以往工作嘅性質好唔一樣，所以有嗰種開心咧？ 係噶，因為好多時做演員其實你都係做緊嗰個劇本啊嘛，變咗你雖然你可以擺自己嘅演繹落去，但係始終係一個好大嘅框框咯。咁嗰次就真係一個開始有呢一個念頭出現咯。咁但係即之后都过咗好几年嘅时间，去到今年先至鼓起个勇气去真系做呢一件事咯。 OK， 咁呢几年之间，头先听到你讲有学吉他，跟啲朋友去即系了解一下，即系写歌啊嗰啲，系咪其实都有 keep 住叫做真系有创作下，自己都有个 library 开始有啲 demo 摆喺里面，已经开始呢个咁样嘅动作噶。 有，其實我喺加入華納嘅時候，咁其實我都有俾我自己嘅作品佢哋聽啦。咁當然就係、因為咧我好中意周杰倫嘅，咁咧我聽聞啦，我唔知係咪真㗎啦。咁周杰倫咧佢係作咗100首歌啊，係咁 send 去啲唔同嘅唱片公司，先至有公司肯幫佢出碟。 係 咁。是不是真的？ 是我都听闻过这个讲法的，应该都是真的。 咁所以我就好像一个 reference 咁样咯，即系我就觉得好啦，咁我作多啲，作多啲，咁总有一只系拣到啩咁样咯。 因为有个比例，我都见嗰啲音乐外国嗰啲讲咧，即系譬如你当100%，即系100只歌咁计啦，50% 咧就我正常或者一般般啦，跟住有30，可能有30只咧就是OK 噶啦，跟住可能有10只就咦几好，然后当中有10只就是 真係好勁嘅，即係個比例大概每100隻可能有10隻係咁樣。咁所以點樣可以令自己多啲好勁嘅作品，就其實就係好似翻返你頭先嗰個聽嗰個體會，就是、我不斷寫嗰種。係 啊， 係啊。咁係咪亦都係可以加入到唱片公司成為一個新人，就係、是、因為你自己做咗呢嘢就係、是。send 啲歌出去俾唔同嘅唱片公司啊，俾唔同音乐人听咧嗰阵时。 其实都有啲机缘巧合嘅，因为我之前有去一个运动品牌嘅活动啦，咁、又有认识到，其实我真系识咗阿 Jude 同埋阿 Tim 先嘅，系、啦，咁佢哋两个都系自己创作佢自己嘅歌噶嘛，咁所以就因为识咗佢哋，又更加留意佢哋嘅作品啦，咁、就觉得哇，其实佢哋嘅公司亦都俾好大嘅自由佢哋啦，咁、然後佢哋都係好出色嘅唱作人啦，咁所以就變咗就我認識咗公司嘅其他同事，咁就有咗呢個機會咯。 嗱，聽落去咁講咧，即一路去自己寫一啲屬於自己嘅作品，然後再交俾唱片公司啊，再去自己舉手，哇！我想試下咁樣。聽落去，你初期最短期一個目標會唔會係希望可以就係做到一首真係自己作曲嘅，然後公司真係 approve 你好啦，我覺得呢只 OK 喎，就做呢一隻，會唔會就係有一個咁嘅畫面喺度咧？ 有啊 有冇真係問過啊，其實即係你之前講你話你寫咗少少俾公司聽嘅時候，有冇試過問啊，其實我覺得呢嘢幾好啊， 係囉得唔得啊咁樣。 我係會即係可能我都係一次過 send 咗十隻八隻咁樣俾佢哋，咁問下佢哋覺得點樣囉。咁佢哋其實係都有揀咗啲係 OK 嘅。係、啦，所以嚟緊希望好快就大家可以聽到我嘅作品囉。 係囉。咁如果喺即一個向住叫創作唱作歌手嘅方向去行啦，撇除即係能力所限，其實你自己心目中最希望一首自己最喜歡最極致呢一刻嘅作品，你幻想會係一首點樣樣嘅歌嘅，有冇啊？即係撇除自己呢刻做到未先啦，自己會最想有一首點樣嘅作品係屬於蘇麗珊咁樣嘅。 我好想因為我成日去睇演唱會嘅時候，我都會幻想自己如果真係可以 喺台上邊個 spotlight 打落嚟嗰個就係我嚟啦， 係啦，咁我就成日幻想啦。咁我會想我嘅歌係咩風格咧？咁呢首好唔好咧？呢首都好喎、哇！原來呢首聽嘅聽眾會比較即係你會 feel 到佢哋會好用心去聽喎。咁但係有某啲歌就哇好澎湃喎呢個感覺。咁我自己都會諗啊，我想係點樣樣嘅感覺。咁我好想咧就係大家會聽我嘅歌會獲得力量咯，即係有一種我自己好中意一個台灣嘅歌手啦。佢叫張元啊， 張元 系啊，咁佢有一次咧，好耐之前噶啦，嚟过香港表演啊，开演唱会，咁佢好小型嘅演唱会嚟嘅啫，咁但系佢系一开声咧，我即刻喊咯， 哇， 系、我觉得系佢可以 感染到， 系啊，嗰种感染力我都好强劲啊，即系我好希望我有一首歌系可以有呢一种感染力，而且系即大家喺屋企聽嘅時候，亦都會覺得我一聽呢隻歌，我就會有翻力量去向前行噶啦。咁好希望有一隻咁嘅歌咯。 OK， 咁但係會唔會即係有時由演員同埋音樂人兩個身份嘅時候，我覺得多多少少可能會有少衝突嘅位置，就係演員咧，你好似收到嗰個劇本，你就要去演一個導演希望你成為嗰個人嘅角色啦。即係好多時候未必係真係自己嚟嘅嗰個角色，但係音樂人我哋講求嗰樣嘢就好多時候，不論你唱又好啦，你寫又好啦，好多時候真係要完完全全 100% 是蘇麗珊嚟嘅，會唔會覺得喺呢個位置上，有時覺得啊，我要去揾翻自己出嚟，我要去挖翻自己做一個音樂人嘅時候，我就係咁樣嘅身份。呢、這、一個過程對你嚟講，會唔會好似咁多年嚟都少去做，即係會唔會難啲？ 我又反而會咁樣覺得，因為我自己對於做演員嘅理解係。我就算做緊嗰個角色，但係其實嗰個角色有某一部分其實都係我嚟嘅，咁所以我好鍾意去上演戲班嘅，我一大大小小演戲班都上過曬噶啦。基本上如果我啲演員朋友去上即係我去上邊個邊個老師啊咁樣，跟住我就呢、這個我上過嘅，個個你都上過嘅咁。因為上演戲班嘅時候，其實有一樣嘢好緊要嘅就係我哋去揾。到底自己有啲乜嘢 quality， 即係你嗰一個唔同嘅性格或者嗰一個質地嘅你點樣去擺落唔同嘅角色入面去運用出嚟咯。咁所以一路去上演戲班，一路做演員，同埋一路演戲嘅過程入面，其實都係了解自己嘅過程，對我嚟講。 咁有冇從中發現到，即係去到呢刻嘅你啦，你發現到自己有啲咩嘅特質，可能即係透過呢啲過程而了解到嘅？ 我發現原來我係會唔開心嘅咯，因為咧，唔係我係好認真講嘅呢個，因為咧，我喺cast 我第一套戲嘅時候咧，導演問我，嗰陣大概嗰陣應該係大學畢業嗰一年嚟嘅，咁佢就問我，咦，你喊唔喊得出啊？咁樣，咁我喊唔出嘅喎，跟住佢話。我覺得我人生中冇啲咩唔開心嘅嘢，即係我個字典入面其實我就係冇唔開心呢個字咯。我每一日都係好開心嘅喎。咁跟住即係嗰陣可能導演會覺得我好奇怪啦。咁但係其實之後慢慢去真係去了解演戲啦，同埋了解自己嘅過程入面，就發現哦，其實可能有啲唔開心嘅情緒，只不過係擺咗喺內心。的深處入面，因為我不想自己不開心嘛，咁所以我咪將佢收埋咯。 哦，咁有冇發現到一啲咩嘢嘅嘢，原來係會令到你唔開心嘅咧？即係最後發現到哦，呢啲範疇，即係有啲人可能係但凡諗到屋企人就可能會容易 trigger 到啦。有啲就係、是哦、可能寵物等等。你有冇發現自己係因為啲乜嘢，原來係會唔開心？ 我會對於有犧牲嘅 topic， 我會特別咁。动咯，即系例如我睇战争片啦，咁我会觉得啊，佢哋系为咗可能佢系为咗自己屋企人去去 fight for 一啲嘢， 系啦，去 fight for 一啲嘢，然后佢牺牲咗，咁我就会觉得啊，我唔得，系我就顶唔顺嗰啲剧情，然后我就会觉得好感动，系啊， 咁都几好，因为有时就系识得。演戲裏面揾到啲情感，我又覺得可能喺唱歌嘅時候，咁你就可以個彈性大啲，演繹唔同作品，即係除咗開心嘅歌，亦都有陣時有啲悲傷嘅歌，咁你可以揾翻自己出嚟咁樣都。 係啊，係啊，係啊。 如春風中鬱金香都開過。然后我想跑到山坡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就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手，长裙和扣肘，犹如春季远望。无人便软弱好些，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男孩和女生，顽强和细心，成为这个现状。眼心中攀得高都不错，其实我只想唱首歌。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明明很想找到奇迹抱我，男孩就不需束缚，就只需失觉。男孩就不需思索，就抵挡险恶。仍然如女手，长裙和扣肘，犹如春季远望。无人便软弱抱膝，就分开感觉，就好好哭过。男孩亦懂得沮丧，亦不止爽朗。 我信有火把，真问我会痛 松，要轻松，自己都轻松。谁人要不想束缚，像花瓣飘过？谁人都不想自受，将灯光奔放。男孩和女生，男孩和吉他，犹如珍贵愿望。谁人让美丽放开，让肌肤感觉，将分手摸索。明明已懂得所有，再高级的我。 呢首系今日嘉宾苏丽珊嘅出道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不是男孩》啊。新闻翻嚟之后，我会继续有佢喺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364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当中3318宗系本地感染，再多10患者离世。第五波疫情累计9981人死亡。四间安老院舍同两间残疾人士院舍出现感染个案，共涉及7院友，有20院友列为密切接触者。政府專家顧問、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認為，如果本港入境檢疫0+3實行兩個星期之後，社區疫情冇明顯反彈，政府應該考慮盡快實行0+0安排，最好11之前改為0+0，並且要盡早通知。因為11本港將會有多個大型會議同活動舉行，繼續實行0+3會對參加者構成不便。許樹昌又認為，安心出行是疫情早期時方便追蹤，但是現時病毒已經在社區植根，除了醫院、學校或者院舍爆發之外，一般個案都很少再做追蹤，因此可以考慮取消。另外，由於現時不少確診人士或者密切接觸者都會居家隔離，環境樣本例如污水自然會受到污染，因此繼續做強制檢測的作用不大。部分社交距離措施聽日起放寬，包括宴會人數上限。有宴會集團表示，未來兩個月是傳統旺季，超過一半客人回覆會增加酒席，估計整體生意額上升至少20%。有酒吧業界話，每台人數上限由4放寬至6，幅度太小，促請當局立即取消快測等的要求，吸引外地旅客光顧。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有几阵骤雨，短暂时间有阳光。下周初渐转天晴，但系早晚较凉，日夜温差较大。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荣昌村慢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兆康港铁站嘅意外就仲系处理紧，未清场噶。通去南地交汇处嘅支路全线封闭，而家车龙排到去屯门公路近小榄，车辆沿住屯门公路元朗方向去南地一带，需要改经青田交汇处，又或者系元朗公路近洪水桥出口。九巴路线63号 X、68号 A 同埋港铁巴士路线 K54都系要改道行驶噶。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挤塞，龙尾去到龙富露天桥近富健花园，而青山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入境事务学院呢一段都系车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黄金海岸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百德新。

今日苏音乐嘉宾咧，继续有苏丽珊啊。咁之前有不善男孩之后，而家嚟到第二首嘅派台作品都好紧接推出咗呢首《年轻的士头婆》嘅。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咧，亦都会先估啊，关于呢首歌，听完一啲嘅感觉去估翻转头，然后你 Q 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我去估先啦。咁今次《年轻的士头婆》曲编监都系揾嚟 Randy 唱，周石汉啦。我估喺你行入錄音室去錄呢首作品嘅時候，我諗佢俾一個好簡單嘅要求你嘅啫。我諗佢就係要求你成首歌你要帶住個笑容去唱，即係真係你個嘴巴要係一個用笑住嘅一個係啦，係啦，笑住嘅形狀去唱曬呢首歌，去完成嗰個錄音嘅。我估嗰樣嘢就係一個咁簡單嘅嘢啫。係， 好，我估埋咗 Kiki。我覺得呢一首歌有一個位咧，我好印象深刻，就第一個 chorus 前嗰個所以，因為佢嗰個 phrasing 佢好似同埋嗰個速度突然之間拖一拖先至進入第一個 chorus， 我初以為係我電話個 data 收得唔好咧，跟住我翻聽，咦唔係喎，係隻歌嘅設計係真係咁嘅。咁我想估呢個位置就係、是、會唔會就係呢一首歌嗰個一個好似意境嘅轉變，因為前面就即係同自己心愛嘅人講啊，即、就、係、是、一啲打氣説話啦。但係當所以開始 chorus 開始講緊，其實係你內心一個小小嘅夢想或者一個盼望，希望我可以有勇氣辭咗份工，然後我哋就經營一間鋪頭。因為要講呢啲嘢，其實唔係咁容易可以講到，所以嗰個所以拖一拖就係有少少怕醜，或者要俾啲勇氣自己 break 一 break 先至去講跟住嘅説話，令到嗰個所以係咁樣處理。因為係咯，我真係好想估呢、這個，我覺得呢個設計係呢一首歌一個好可能好微細，但都係好重要嘅位置啊。好啦，呢兩個估完就交俾你逐樣揭曉啦。 好，咁首先咧就系、是、佢的而且确系有讲过话，要笑住咁样唱某几句咯，但系唔系成首， 唔系成首歌，某几句系喺边度，喺 chorus 定喺边度，系边啲位置啊？ 有啲其实系 verse 比较多， 即系正歌一开波嗰个部分， 系啦， 即系会陪你吃苦啊，请勿还信心，即系啲听落去个歌词已经好 鼓励， 好有鼓励性嗰啲位系嘛， 同埋好，其实首歌系好 sweet 嘅，我觉得系，我觉得陈永谦系写到比我真人更加 sweet 咯，即系我其实我真人系冇咁， 即系平时好少讲呢啲系嘛， 我真系唔讲呢啲嘢噶，我嗰啲都系讲唔出啦。 咁我想如果你要鼓励另一半，假设都系类似咁嘅情景啦，你嘅说辞平时啦会系点样样啊？定系陪伴嘅，即系未必讲咁多嘢咧。 我最多我觉得我讲得出口最 sweet 嘅一句就系、是。你是最好的這樣 哦，都 OK 啊，都 OK 啊，都 OK 啊， 其他人說未必覺得的，不過你說特別覺得、 OK 啊、你試我說 你是最好的， 你可不可以關了一支麥克風很吵啊就是這樣。但是第一次去收這首歌回來的時候，就是是不是本身都已經在 demo 裡聽得出是一首很 sweet 的作品，還是那時候都即因為有權他的歌可以本身的 demo 不是那麼 sweet， 但是改到那麼 sweet 的嘛，你收到的時候demo 是怎样样的？ 其实收到的时候我会觉得是一首很温柔的歌咯、 嗯、 但是再收埋份词啦，跟住又再去做那个编曲的时候，咁我觉得 Randy 就有即都有因应份词而将佢变得更加 sweet 啦、嗯、我觉得。但是佢其实又唔係好即佢都有用一啲特别少少嘅 chord 啦，咁佢就會令到佢件事又唔係太單調咯，即係佢話都想有啲成熟嘅感覺、 嗯、 即係都唔係話啊係一個女仔嘅夢想嚟嘅呢一個，即係唔係一件咁遙遠不可及嘅事，但係其實入邊都有一啲我唔識講，即係有少少成熟知性嘅一種去。陪伴 他 咁樣， 我諗我明你講嘅，即係佢唔係嗰啲即係臨中學畢業咧，同嗰啲讀書嘅男朋友講將來點樣，而係你其實了解個世界好殘酷，但係我仍然會喺你身邊嗰種成熟咯。我覺得個感覺好似 係啊係啊係啊係，即係唔係唔再係十八歲 係啦。 嗰種我要同你一生世咁樣嗰種咯， 即係唔係有啲過分樂觀或者過分天真嘅一個感覺咁樣。咁但係去到嗰個歌詞嘅部分啦，即係陳永謙去同你傾嘅時候，有冇話即係大家都互相拋一啲嘅 ideas 出嚟去完成咁樣？ 又 冇， 系完全交俾佢去， 系咁追佢啲刺咯， 系咁。但系个方向上面，初头系咪都有同公司大家都系谂今年嘅，因为不是男孩就系一个讲你、可能大家第一印象短头发嘅女仔咁。咁、呢一首就狮头婆亦都可能 echo 咗你过去有可能有啲唔同嘅生意嘅一个身份咁样。即係呢一個嘅諗法，好似其實都不斷俾人知道蘇麗珊一個點嘅人咁樣嘅喎。 嗯，係啊，其實咁、我諗頭兩首歌啦，都係佢哋好想去即係介紹我係一個點樣樣嘅人咯。即係可能大家之前對我嘅認識係某一種形象嘅，咁、但係因為始終都係演員，同埋你都係飾演一啲角色咁。嗰一個到底係咪我呢？其實有大家又未必會知嘅。咁所以真係呢兩首歌，我覺得都係非常之有我嘅元素咯。即係不是男孩又好活潑開朗啊，因為我平時都好中意笑啊，同埋我都真係好樂觀嘅一個人嚟。同埋其實佢講嗰一種係要追求一個自由自在啊，你唔使去理人哋點樣諗嘅，其實你去做你自己想做嘅嘢啦。咁歌都是好我的。第二首歌就是即譬如有 Randy 好温柔的曲啦。咁我又唔想话自己温柔，但係 好似有啲尴尬 我帮你讲你係温柔。 呢首咁温柔嘅作品係啦。 咁我觉得都好啱我囉。因为呢我唔知你哋有冇打机㗎，因为打机呢会有一个 support 的角色的嘛。我是不会，我很怕做那些冲锋陷阵的角色。 即是很少打野的那些位置。 我不会去的，我不会的。 回血那些。 是啊，我就是在你后面帮你回血的，你去啦你去啦，那你没血就回来找我啦。 即系中意嗰个角色有冇深究过，或者可以讲得出点解？系咪有时唔系太中意叫做乜？即系抛头太过抛头露面或者抢风头嗰种。 我知点解。 我中意成就整件事， 因为佢温柔啊。咁又系啦系啦。咁但系好，唔好我讲啦，你讲有冇研究点解自己会特别喜好呢啲？ 一路都系一个咁样嘅人咧，自己都觉得。 因为我觉得可以。我唔知喎，因為我覺得望唔係望住，即係隔離嗰人嘅成功，其實都係你嘅成功嚟噶嘛。 嗯。 咁同埋我係即係我都好享受嗰種我喺你側邊，但係其實因為 support 其實都係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嚟。其實你冇咗我，你就會冇血死噶咯。咁、所以其實你嘅你的冲锋陷阵其实都是我是有份在后面协助你的咁样咯。 咁唯一唔同就是冲锋陷阵个人会知道你的重要性，但个世界有时未必知道你的重要性。 呢 个你是 OK 噶？ 唔系噶，系咪噶？我想讲咧，好多时候咧，以 LOL 嘅概念嚟讲咧，输系输嗰个辅助位嘅咋。 系啊，系啊， 但 系 赢你好似系咪会赞辅助？ 唔系噶，会噶， 我都会赞嘅。 好多时候系辅助位做 MVP 噶，因为 系啊。但系如果你support 得唔好咧，咁佢就会闹爆。 系啦，冇错。通常俾人闹嗰个人 support 啦，俾人赞嗰个人 support 啦，但系通常俾人闹多噶。 因为我以前玩传说对决都系做 support 位咧，冇人理噶。跟住所以后屘， 好明 显，我就好唔开心啊。 你系一个唔称。唔係 啊，咪俾人鬧。 我做得好好啊，但係啲數據唔係去咗我度啊，啲數據即係譬如你收投訴，投訴就係收嗰個投訴，唔係嗰個投訴啦。 因為嗰個 KDA 你唔高啊嘛， 即係個 Q 唔會喺我度啊嘛，係啦。跟住我就會覺得好似得我自己知，或者對方知咯，但係個世界一般人睇會未必知，所以我先有咁樣嘅問題。 哦，咁我又 OK， 咁你成場 game 贏咗咪得咯？我覺得 係啦，即係 as a whole 成件事大家一齊做到，中意呢種感覺。 因為我會覺得咁其實即係擺翻落去兩個人嘅關係嚟講，其實你成個 game 即係你大家嘅感情同埋大家嘅關係啦，其實係係好嘅話，其實係大家都會有得益咯。即係其实呢一首歌，我即系好多人都会话啊，狮头婆啊，咁样即系咪讲做生意啊，咁样咁其实系讲两岸嘅关系。其实要经营嘅时候，其实都要花好多心血同埋摆好多时间落去咯。同埋你两岸拍拖，你都一定会遇到好多好多难关咯。咁到底点样去？即系如果我嘅另一半就系出去冲锋陷阵嗰一个人啦，咁我咪话俾佢听 ，OK， 好你。 翻嚟我就会帮你回血噶啦，咁样。 哇！呢啲真系 画面咧，好难啊！以后大家听呢一首歌嘅时候，就会谂起苏丽珊讲呢一句。 你就谂起出去翻完工翻到屋企，开门见到啊，煮好晒嘢食啊，打扮好晒啊，哇！ 我 翻系年轻的士头婆， 满啦满啦满啦！ 你唔好谂啊，你屋企都有士头婆嘅嘢翻搞。你唔好乱谂啦，系啊，你有老婆啦，你唔好乱嚟啊！ 你唔好破坏我啲幻想。 系咁，你屋企嗰个都系你嘅士头婆 不过佢好少咁同我讲。 我以为你话，不过佢唔系年轻呢个， 唔系都年轻，都年 轻。咁因为头先啊，周慧珊你一路都讲话呢首歌温柔嗰样嘢，你讲嘅时候自己哎呀少少叫做怕丑，好似要将呢个形容词放喺自己身上面。咁但系你去录音嘅时候，阿 Randy 应该都可能有讲就系要温柔一点咁样，系咪都有要咁样去代入去呢一个角色去唱呢一首歌咧？温柔嘅声线需唔需要？ 我觉得可能佢自己本身。都是一个温柔的爸爸、 嗯、 所以他其实一走到入去录音室已经觉得即那一个是一个很、你可以在这里释放你的温柔啦这样的感觉咯、嗯嗯、即你不会觉得哎尴尴尬尬或者、怕丑丑我又不会、啊、是所以、我觉得即监制的功劳都是非常之大的。 咁頭先跟住去到我估嗰一樣嘢，即係我估所以即係嗰一個嘅處理咧，即係呢首歌。咁、嗯、我估嘅嗰樣嘢又有冇真係咁樣即係傾過，或者有咁樣嘅諗法喺裏邊 咧？我哋冇真係實際上咁樣傾過嘅，但係我自己個腦入邊係有呢、這、一個有呢一個想法喺度。因為其實入 chorus 咧，其實佢个拍子快咗嘅，同埋佢其实个 key 都转咗嘅， 系啊系啊系啊。 咁所以就会好似去咗去另外一个空间，或者另外一个跳咗入去一个好似幻想嘅地方咁样咯。即系我自己个脑入面系有咁样谂住去唱嘅，系、 嗯、 啊。因为我谂其实好多人都会谂过真系唉我。吸口气辞了职，其实就是我要鼓起个勇气。好，我要去我辞职啊！我唔再做呢份咁闷嘅工啦，我要去开创自己嘅事业啦。咁样，咁我谂呢样嘢其实好多人嘅脑入边都会有咁样谂过咯。系、嗯、啊，咁所以我就觉得啊，呢句其实真系写得好好。 系，咁而呢一首歌嗰、那个嘅歌曲嘅 structure 上面都佢唔系即系完咗个 chorus 之后，咁佢就翻去个 verse。其实佢系跟住就跳落去，好似一个 bridge， 跟住一个 music break， 然后就再去一个 chorus 咁、嗯。即系咁呢一首歌咁变相你自己可能唱或者再听翻嘅感觉，有冇都觉得咦都几有趣喎？即系呢种好爽快一路推进咁样。因为如果你翻翻个 verse，、啊、可能又会 就会拖咗啦， 系啦，或者可能会变咗第二种感觉噶啦嘛。 会啊，因为一开始我哋听嘅时候都会觉得啊，好爽快呢只歌，即系虽然话佢系即系佢成个感觉系好温馨同埋好温柔啦，咁、嗯、但系其实你唔会觉得佢系拖住咁样去或者好长气啊咁样咯，咁反而系你觉得好舒服咯，成件事 系 啊， 然后再加埋嗰啲吉他咧，中间嗰度就不得了啦，成只歌好和暖啊，即系嗰种感觉，好似系嗰啲黄昏时间坐喺嗰个铺头门口咧， 有少少阳光晒一晒你咁样，跟住你就好超咁坐喺个铺头门口，好似唔使做生意嗰种感觉。 系啦系啦，冇生意唔紧要啦，就倾下偈啦咁样。咁所以喺嗰个 MV 画面上面，亦都即系切合咗呢个主题，都即系就拣咗一个伊士多嘅地方，一个门口咁样去做拍摄咁样啦， 系啊系啊，因为喺一个即系杂货店嗰度啦，跟住你又有咁多只猫啦，跟住又去喂下猫啊，玩下猫啊，呢件事其实系都系我 天堂啊， 系啊，梦想生活嚟嘅，简直系，因为我哋一路拍嘅时候咧，其实都一路有人嚟，有啲街坊嚟买嘢咁样嘅，咁啊得闲又卖支水酒啊，咁样，即系其实我好似真系唔使点做咁样个感觉啦， 系个感觉啦， 系啊， 咁所以变相其实拍摄嘅过程应该都系愉快同埋好自然啊，系咪可以咁样讲咧？即系自然发生， 其实系噶，但系不过我就发现咗我自己系猫猫绝缘者嚟嘅。我系猫猫绝缘体嚟噶， 咁惨咩？唔系，我见都好定啊！啲猫喺个 MV 入边， 系啊，因为我哋利诱佢咯。 哦、OK， 即系如果冇嗰啲罐罐啊，冇嗰啲零食啊，佢就可能会唔黐埋你啦。 系，唔系因为咧，佢哋其实唔系演员猫嚟噶，佢哋系真系嗰个杂货铺入边养咗嗰七只猫嚟噶。 哦 係啊，咁好得意。我哋拍之前咧，佢仲要每一隻貓都影曬相，即係話啊，呢只咧叫小黑，咁佢咧就可以抱嘅，咁呢只咧就唔可以摸頭嘅，咁即係佢有唔同嘅習性俾我哋，你先熟習咗少少先咁樣，係啦。咁然之後去到拍嘅時候咧，都發現佢哋係好。 很有性格， 有性格。 嗰七个写落去的资料都好好符合啊， 同埋你招咗佢七个，记得个名都冇用，因为佢哋太有性格啦。 系啊， 但系咁喺呢个 MV 变相会唔会花最多嘅时间，反而就系要同佢哋熟络起嚟呢？ 其实反而系要好快手咁样拍咯，因为譬如有啲我同佢真系玩咗，譬如玩咗。可能三分钟，佢已经冇兴趣再同你玩啦。 哦， 就走去瞓觉咯。 所以个三分钟你要拍到有一啲嘅画面出嚟。 系啊， 所以个猫猫绝缘者好辛苦咁样拍嘅一个 M V 啊。 系啊。 嗱，咁啊，所以苏慧珊咧，今年出道亦都嚟到第二首派台歌啦，亦都勤力就已经连续两个月都会就出咗两首歌，会唔会下一首就其实我可能十月份大家 嚟紧啦， 就已经会听到，跟十一月有一首咁样，会唔会系咁密咧？都有谂住。 我希望今年点都会想出多一只嘅，系啊，咁但系我就未知系咪每一个月一只咯，系啊，因为都要睇下即之后又要拍 MV 啊，成啊， 系 啊， 咁下一只嘅歌有冇一啲即已经嗰个过程进程大概有冇去到边度，系咪都拣咗歌啊，方向都大概谂咗咧？ 下一首已经录咗噶啦，其实系啊，就等紧都系 Randy 做监制嘅，咁啊等紧佢翻嚟咯。 系 有冇喺呢个过程不停即系一路录歌啊，一路做歌嘅时候，间唔中又提下公司啊，其实我手头上都有啲写嘅歌咧，可以考虑下噶。跟住又话可能同 Randy 倾，喂，我呢只歌咧有冇得点样做啊？ 你帮我听下， 有冇听下？有咩意见俾下我啊？ 我想请教下咧，呢只歌可以点样嘅写啲俾佢听咁啊？ 其实都有的，因为我我都有翻去因为我哋公司又好好，即 系 有个 studio 啊，咁我哋又可以翻去真系录下 demo 啊嗰啲，咁我都一路有问啲同事，咁呢只歌你觉得点啊？ 咁所以大家就听到可以 系啦，一路问又一路学嘢咁样样咯，系啊。 咁啊，公司亦都有好多好好嘅，即係一啲 創作 音 樂 人 啦、 啊，可以同佢哋一齊交流一下咁樣啦。 我等我嘅歌再成熟啲先，而家暫時仲有啲怕醜嘅階段。 係啦，咁我哋都會期待跟住有一日會。見到你的歌上面的 credit 會有你的名字，自己參與創作的歌可以面世的。咁啊，而家就你最新派來作品《年輕的仕途婆》咧，今日再次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thank you。 徘徊你吃苦，請滿懷信心。每一天与人赛跑，负太多责任。我知你无所不能，年轻也勇敢，才见人至今。每回你叹气，当世情太狠，我都不怕谁盘问，怎会未结婚？只恐怕。 盼能有天会存在意义，想跟你能远飞，海荡小生意，你只管作主，由我太多事，无谓等天使注字，爱绝对可以。 不完嘅之前听我有今日嘉宾苏丽珊最新派台歌叫《年轻的士头婆》啊，听我哋五点钟苏动音乐再见啊，拜拜。